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各位家里人，欢迎来到我们的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早上的雄鸡唱晓。 是的， 我是慧凡。 大家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燃在东京》。大家现在开始就燃起来吧！三伏天你也别再齁着了。这几天东京奥运会， 就是在伏天出汗呢。 啊，对呀，出汗去火多好啊！ 但是昨天啊，我们也是在关注着奥运的同时，在昨天也是进行了中超的第七轮的比赛。 对， 同样是一个在伏天当中闷热的下午啊，下午4:30这球果然是对球员们的整体的临场状态产生了挺大影响的。哎呀，一上场就已经四脖子汗流了。 那可不是， 平了金门虎，不知道大伙儿心里觉得能接受吗？ 对啊，昨儿那环境踢球，我觉得球员们在场上宁可心想我现在去桑拿房我都比这舒服啊，确实影响两队的发挥。大家今天也是好好聊聊这场球吧。 所以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的第一个话题也是跟国安有关的啊，0-0战平了金门虎，我们怎么解决现在锋线无力的问题。 另外第二个话题肯定要说一说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上啊，大家最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这些优势项目当中的谁的表现呢？ 两个话题继续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东京奥运会方面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女篮、跳水队等等昨天都抵达了东京。 另外国乒昨天首次进入东京体育馆进行训练，刘国梁现场督战。 中国奥运代表团的优势项目今天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哪些项目是有着绝对的争金优势，而哪些项目都是一些有可能成为 X 因素的， 没错， 咱都来聊聊 啊。然后有些项目没准通过这届奥运会就成为了前优势项目，然后再得几届这个奖牌金牌也成为咱们优势项目了，那多好啊， 一个轮回接着一个轮回， 哎呦真好。 东京奥运会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冬奥方面，北京冬奥组委也是北京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的第五次调度会议召开。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的几个平台，微信微博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 是， 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继续来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我们从7月19号就是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9号都是燃在东京特别节目的安排。 没错，当然咱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慧小凡得说一下啊，尤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一看，哎呦喂， 我们的背板都换了， 是啊， 焕然一新，特别有奥运的感觉， 哇蓝哇蓝的， 还有 对 这个 蓝色的 富士山， 对啊，这都是 可能大家伙儿看不见啊， 没错啊，大家通过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新浪微博现在视频高清的正在开通当中啊，不仅可以看到高颜值的慧凡啊，也可以看到我，同时看到我们体育广播直播间后边这个大背板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当然我们俩穿这衣服也质量特别好，两个红色的啊，红红火火的，希望中国体育代表团能把这种好运带到东京。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morning.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好，早安奥运，我们一起来关注女排姑娘们。在昨天下午，中国女排的姑娘已经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抵达了日本东京。一出机场，球迷就已经拉好横幅了，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女排。而郎平指导作为主教练，走出机场的时候也是喜笑颜开啊，那个前面的防护的面具并没有挡住她的笑容。被问到来到东京的感受和怎么看待本届奥运会的时候，郎平指导是这么说的。 挺兴奋的，因为等了5年了，时间挺长的，我们终于有机会踏上奥运的征程，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平，为国争光。奥运会比赛不同往常的这个联赛，所以每场都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会全力以赴，一场一场拼，我们一定准备好了，都5年了。 能感受到郎平指导啊，一出这个机场，大家在那等待的时候啊，他那种兴奋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的啊。所以我是感觉到郎平指导有可能就是一出那个大门的时候啊，他的一个心就落下来了。是什么呢？准备了5年啊，这个东京奥运会肯定不会跑了啊。然后咱们这个队伍去了，就是奔着那块金牌去的。 因为朱婷在已经确认自己啊是作为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的也是奥运历史上首次的女旗手之后， 对， 她也是第一时间就说，女排姑娘们这次的目标依然是升国旗奏国歌。 没错， 虽然说在之前世联赛当中我们有一些起伏，尤其是在派上2队出战的时候让大家有些担心， 对， 但是到了小组赛阶段我们在面对这几个强敌的对手的时候依然是对女排姑娘们的这个精神是抱以很大的信心的。 是的， 因为在这一次的小组赛也算是一个死亡之组了，要先后的第一场就是意大利啊，然后是美国、俄罗斯还有土耳其，四支强队。第一场小组赛7月25号打响，对手是土耳其女排。比较有意思的是朱婷直接跟爸爸说的就是决赛是8号 啊， 直接看决赛就可以了， 多有自信呢 相当于说什么呢跟领队说机票就订到9号就行了，是吧？这之前呢就不用订了啊，就来时候的这个机票什么什么的这个相信队员们肯定脑子在盘算如果说这个成绩如大家所预想的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场景这也是我们球迷已经脑补的了期待着中国女排在奥运上面这个赛程，大家看到了强手如云的情况之下能够有好的运气。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支女队就是三大球当中的中国女篮，同样也是在当地时间昨天19号抵达的日本。那这一天抵达的多支国字号的队伍当中，中国女篮是比较晚出关的那一支，从出发算起途中花费了接近12个小时，所以看上去大家也非常的疲惫，尤其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让大家很受到注意的就是主帅许黎民许指导，因为许指导是坐着轮椅现在脚上还是有一些伤势 对，是因为跟腱的断裂，所以不得不坐着轮椅上边。 对 当然我看那个跟女篮照相的时候，许指导是左脚穿着保护靴就是大家眼睛尖的朋友当时就看出怎么穿一这个呢这轮椅一出来大家就了解到了具体的新闻背景因为教练员由于许指导平时这个训练什么的是非常拼的一个人所以他有很多动作肯定要亲身的示范包括跑步什么的都是身体力行的因此有这样的一个伤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 对，不过跟女篮姑娘们这个阳光身上也非常的健硕相比的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姚主席姚主席感觉还是发福了不少 而且姚主席最经典的那个笑脸很多朋友这珍藏在手机里的表情包又是把那个笑脸 出现了 对复刻了一遍 就现在我觉得姚主席这个身材身宽体盘了之后配上那个笑脸有一点像灌篮高手里边安西教练的那个感觉了就奔着安西教练的那个方向去了 就是越长越圆呗是吧 越长越喜庆了希望姚主席的这一份喜庆也带给中国女篮的姑娘们这一次在小组赛当中面对的几个对手其实最强的 应该还是欧洲的对手和澳大利亚。 对， 而波多黎各呢，相对是一个比较神秘的队伍。 是，澳大利亚队当然缺席了大将坎贝奇之后，实力肯定会有明显的下降啊。中国女篮当然这个争夺小组的前三啊，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前三都能够去出线。所以这个小组出线压力不是特别的大啊，就看淘汰赛这一场能不能打好。 嗯，我们也是看到在昨天飞抵了日本成田气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四批成员当中，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女排女篮之外，像跳水队、举重队、射击、游泳、街式滑板、击剑、马术、皮划艇、激流回旋、柔道、三人篮球、女子水球、公路自行车，这都已经是到达了。那除此之外，之前已经到达的还有国乒、女足、赛艇、中国曲棍球队、 对 拳击、射击、气手枪、跆拳道、体操、网球和羽毛球队，一共是接近30支球队到达了。那这其中中国代表团开幕式上的两名旗手朱婷和赵帅也是抵达了东京，我们的记者王楚燕也是做了一个他们两个的人物的记录。 最近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宣布将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赵帅身高1.88米，朱婷身高1.98米，这高高联合的姐弟组合要担任奥运会旗手的新闻一出现，立刻点燃了社会舆论。有不少人相信这一定会成为东京奥运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6岁的朱婷生于河南，是中国女排队长，也是当今世界女子排球界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她曾先后率队夺得2015年、2019年世界杯冠军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并多次荣膺世界大赛 MVP。 此外，她还曾加盟土耳其豪门瓦基佛银行俱乐部，期间斩获8个冠军和6个 MVP。 当她得知自己成为奥运旗手后，她表示， 感谢代表团对女排对我的肯定与信任，担任旗手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让我更有动力去做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 作为中国女排的主力选手，朱婷本身就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但是在这一次的奥运会中，除了朱婷本身的实力之外，她还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扛旗手。在开幕式的时候会站在队伍的最前方，展现自己最美和最自信的一面。相比于大名鼎鼎的女排队长、国牌巨星朱婷，大部分人对于赵帅这个名字或许会感到有些陌生。赵帅是中国跆拳道首枚金牌的获得者，他的出现让中国跆拳道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 我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拿了跆拳道男子第一块金牌，2017年拿了就是世锦赛的第一块金牌，也是都是从来以前都没有拿过的。 虽然年少成名，15岁就拿到了全国冠军，但是跆拳道名将依然在不断升级。当他得知自己成为奥运旗手时，他说， 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吧，但也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也是一种认可，也非常开心能让我和朱婷一起来比赛。我也会以此为动力，能够继续在赛场上为祖国争光。 1995年8月，赵帅出生于辽宁朝阳市，9岁开始在当地体校进行业余跆拳道训练。后来由于启蒙恩师张延峰转投江苏省常州市体育运动学校，赵帅便跟随恩师前往江苏继续跆拳道的训练。2009年，刚刚年满14岁的赵帅进入江苏省队，从女队的陪练开始，让他走上了更为严格和专业的跆拳道生涯。身高1.88米的他，四肢修长，兼具灵活性和爆发力，可以说是跆拳道运动的天选之子。进行专业训练不久，赵帅的天赋和能力就帮助他开启了被大家视为开挂的运动生涯，一边升级别，一边拿冠军。以往中国代表团都是一位旗手，而本届奥运会比较特殊。去年3月，国际奥委会宣布鼓励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各个代表团在开幕式上派出男女各一名运动员作为旗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补充称，本届奥运会将首次实现全部参赛代表团中至少有一名男性运动员和一名女性运动员。中国军团已经出征，大家也非常期待 朱婷和赵帅在开幕式上的飒爽英姿，让我们对他们再一次表达祝贺，同时也期待这两位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运动成绩也能同样再获丰收。 咱们很多家里人也在互动平台上正在聊着啊。 对， 这边有纯汉民说，冲着旗手，咱女排妥了。草球也争春也提到说，这赵帅男子跆拳道奥运首金得主 是。其实长得挺帅的啊，赵帅 是 就是从这个男孩这个角度来看，哎呀，这长得挺爷们儿的，这不棱角分明的。而且赵帅他我记得里约奥运会的时候，那会儿更瘦，那会儿打的是58公斤。 哎， 各位想想，他身高1米88呀， 才58公斤。 对呀，啊，也就比惠凡就重了也就10斤。 怎么捎上我了呢？ 那您想想，惠凡如果1米88的话，那是什么样，对吧？这 真的是 非常精瘦精瘦的这种身材。 对， 身材也很心肠啊。杨洋洋说，希望这两个棋手都能在各自的项目夺得冠军。 对，希望他们的这个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式这样的一个棋手的荣誉能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加成。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优势，咱们的真的是梦之队。 哎， 那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国乒和跳水两支队伍了。 是， 昨天在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场馆东京体育馆也是第一次向各支参赛队开放，经过了一天的休整之后，国乒也进入到场馆进行了适应性的训练啊，也是看到了很多的咱们的队员啊，像陈梦、孙颖莎、马龙、樊振东、雪心、刘诗雯，这个新闻组合是先后的现身了。 是， 这次出征除了六大主力之外，还有两位替补选手，就是拿到 P 卡的王楚钦和王曼玉。除此之外，梁靖昆也是作为随队的陪练，协助奥运选手进行备战。我们来听一听孙颖莎说说适应场地的情况。 我觉得今天也是第一次训练嘛，我觉得还是对这个场馆其实也来打过比赛吧，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整个的空间感还有就是比赛场地布置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进到比赛场馆吧，我觉得还是越来越有比赛的感觉吧，然后再见到一些对手吧，感觉越来比赛越来越接近了吧，然后自己也会慢慢再进入比赛的状态。 当然了，刘国梁、马林等教练组的成员呢，也是没闲着，不断用脚步来丈量着这比赛场地大小。这刘国梁指导也说了，场地比以往要小啊，怎么办呢？怕运动员跑不开啊。听听刘指导是怎么分析的。 主要量场地的大小，因为这整个场地稍微听运动员的反应小了一些，是吧？原来的这个。原来的世界大赛一般情况下是7×14，啊，挡板，然后到决赛的时候8×16，刚才我量了一下，应该是现在是6×11，啊，再加上两个裁判桌，占据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有点担心球员的跑动起来的这种安全，啊，这还是一个就是反应，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看到这一次的奥运会，国乒的无论是从这个场地上， 对， 还是一些因为防疫而改变的规则上，都有一些需要全新去适应的过程。 没错， 但是相信咱们的这一支王者之师，这是绝对的王者之师了， 对， 一定是适应能力非常迅速。 没错啊，经得起大风大浪，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啊，这个就是王者之师，中国乒乓球队也被称作是梦之队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支比较早抵达东京备战奥运的中国代表团的队伍之一，那就是中国赛艇队，他们也正在积极的调整状态。昨天中国赛艇队的教练徐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中国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奥运大战。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来看看大家精彩的留言啊。说到这个冬季奥运会上优势项目大家期待哪个的时候，这四九城他说了，中国军团的金牌要能稳定在30，那必须得是跳水、举重、乒乓几支梦之队啊，这个表现非常的重要了，它决定了金牌总数的下限。但是呢，你像射击、体操、游泳这些发挥，要决定整体发挥的上限，就是能不能给咱们拔拔高。 哎，确实是啊，有一些必争金的项目，那刚才我们说的国乒能不能包揽5块金牌， 哎， 就看这新闻组合在第一场这个混双当中的表现了。他们两个的 开门红， 哎，压力也是非常巨大，只要是拿到这个开门红，我觉得后边不管是男单女单还是团体赛，基本上都是稳操胜券。 对，另外还有一些项目就是这个悬念比较大的，有可能会出一定意外的，比如说咱们也很有优势的射击这个项目， 哎呀 啊，对吧？ 首金啊， 是啊， 上一届里约奥运会上就是 难产， 首金是女子10米气步枪，咱们是双保险 啊，对呀、 易思玲加上杜丽， 我记得 两个人都着急了 啊，对，我记得上一届迟迟难产这个首金，大家着急呀、盼呢，盼星星盼月亮，希望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啊，咱们最好第一项就给拿下。 晨晨说最期待哪个项目呢？他最期待的是体操和羽毛球、这两个项目上也是啊，这非常大的这种悬念， 有任务的，而且是 有任务。羽毛球混双咱们比较稳、 嗯、 毕竟是世界排名在第一位的， 对， 但是后面的 其他 的女单 之前才输过他们 啊、陈雨菲， 对吧？ 这次反正印尼的选手不能参赛的话、给了陈雨菲一定的机会， 对、 希望能够把握得住。体操呢，就相对更悬一点啊、 团体那边是吧， 团体那边可以、 嗯、 但是男子这边拿一个个人全能，肖若腾 啊，是啊，肖若腾也是这体操王子，新一代的体操王子，希望他能够在东京继续有好的表现。吴梦生说了，那肯定最期待的是三大球，但是三大球咱们的优势项目呢，应该说女排肯定是优势项目了，女篮我觉得这一次也有一定的机会啊，努把力，没准这个运气好一些，咱们进入四强，看一看吧。 给女篮定了目标了，你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压力都给许立民、许指导了 啊？没有，许指导，确实这个队伍特别的好，再加上女篮的这个对手啊，我观察到了啊，他们有的这个训练啊不是特别的系统，再加上有一些队伍出现了这人员上面巨大的改变啊，所以中国女篮我是寄予厚望的。 好了，那关于我们的四位即将要前去东京的记者啊，他们也要在今天就要出发了。关于他们出发前的准备，还有对中国代表团的关注点以及期待，我们也马上先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齐梁博。梁博你好。 慧凡好，康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听着这个声音，昨天是刚刚又做了一次核酸是吧？感觉怎么样？ 昨天应该是这个，因为入境日本之前，这个我们去采访奥运会是要求我们提供96和72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所以说昨天，又去做了一下这个鼻拭子的这个核酸，确实啊，这个感觉 捅鼻子眼了， 比较酸爽。对，具体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 啊。哎，真是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他们都会在前方从准备到去到了前方之后， 对 啊，所有的这种细节都会在视频端有所体现。那现在你的这个行李打包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些物件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行李打包这个应该说这个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我可能是这个几个记者当中这个准备会是比较早的，应该说现在也是这个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基本上都已经打包好了。说到这次去采访的一个这种装备或者说行囊吧，我觉得里头有几个这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从我们采访业务角度来说，可能除了像广播记者我们通常使用的这个采访机啊、笔记本电脑啊，包括这种麦克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特别提到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去到前方采访，在场馆包括可能在这个非比赛区域，我们会进行一些这种视频的一些拍摄，包括主持人中心，我们用了一个这个大疆 Pocket 2的一个手持的云平台，那么这个呢，应该说在拍摄的稳定性，包括这个我们比如说去制作一些视频的 Vlog， 应该都说都是比较好的这种设备。这是我觉得从这个我们工作角度上来说会比较好用的一个这种装备啊。那从这个箱子里来说，这个可能一个30寸的这个行李箱，因为我们出去这次时间也会比较长，除了20天的这个赛会采访，我们主要回来可能还要进行一个 将近是21天加7的这么一个隔离，所以说，这个可能一些这个物资啊也是需要这个准备的比较多一点。另外就是这届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的这种原因，那一个是推迟了一年举行，另一个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记者在准备奥运会的这个采访期间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问题，就是防疫。那么我们箱子中应该说，我相信其他几个记者啊，这个另外三个人我们也交流了一下，应该比较多的就是防疫的物资，像口罩，这个包括这种医用的口罩，包括 N95 的口罩，这种像手套啊、面罩啊，包括像护目镜啊，甚至可能我们在飞机或者说入关出关的时候还要准备1到2套这种防护服，这个都是我相信可能采访往届奥运会所不需要的这种物资，那么在这一届奥运会上，将成为我们，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所有的记者，甚至说运动员、媒体官员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严肃或者说非常严峻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疫情。 是， 是，当然了。每届采访奥运会啊，记者说实话都想要见证更多的金牌啊，在现场多开心的一件事。梁博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预估自己大概能见着几块金牌呢？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 感觉这个现在就买起来不太合适。如果要是 稍微跟我们说说你关注这些项目当中有哪些这个比较精彩的项目呢？ 对，当然这个说到这个。这届奥运会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竞技成绩，当然是我们关注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可能更多的就是因为这届奥运会，做了一年的这种延期。我觉得不论是老将还是新兵，那通过这一年的延期，运动员他的这个运动周期和运动状态是有一个调整的。他这种调整不是说我半个月或者说这个几天我就能调整过来，他可能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奥运周期。比如说4年是一个大家已经通常非常习惯的奥运周期。那么在这届特殊的奥运会的这个背景之下，运动员怎么在5年的这种备战的期间去调整，这个真的非常的困难。我之前也采访了一些这种运动员说，可能这种困难甚至都是大家难以想象的，尤其是这一年可能比如像封闭的训练，比如说像所有运动员都会面临的没有国际大赛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能够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完成自己的这种奥运梦，已经是一个壮举，已经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给予他们的祝福。那如果一定要说到竞技成绩，我觉得中国军团这边还是有几个我们叫王牌军也好，或者说梦之队也好，几个项目吧。那首当其冲的，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跳水和国乒。那这两个项目，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具备的实力还是非常稳健的，尤其是乒乓球这边。可能我觉得除了新增的这个混双项目以外啊，其他的几个项目应该说咱们都是这个我觉得比较稳的啊。当然如果要是说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这也不是 放心， 说这个 不赖你头上啊， 不赖你毒奶。 对，国外可以躲一下哈、啊。另外其他几个我觉得中国比较具备这个优势或者说冲击点的就是像举重、羽毛球、射击、体操，我觉得这些总体而言，所谓我们叫这个六大王牌军啊，应该说都是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水准。那这个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应该说也是具备争金夺银的这么一个中间的一个力量。 那对于梁博你来讲的话，其实你在东京奥运会上，在奥运的这个采访的环境当中，你是一个新人。那你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你会关注哪些新人的表现呢？ 新人这面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次中国代表团可能有太多的这种新人了，就是我不太想说具体的名单，是因为可能相比于老将来说，我觉得新人他们第一次可能面对这种奥运会，他们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如果比如说现在我们给予他们太多的这种期望，或者给予他们太多的这种不能叫吹捧吧，或者起码说是给予太多的关注，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竞技成绩来说，反而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这面就是尽管我自己是一名这个奥运的这种新兵啊，但是我其实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这种我们叫老将。因为可能就像我刚才所说，如果说奥运会没有延期，去年如期举行，这些老将可能现在已经在享受他们的家庭生活，已经在享受他们退役后的另一种的生活方式。那么 延期之后，这些老将又是通过了自己一年的这种备战，又是可以说让自己肩负了一年的这种训练呀，辛苦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可以说几个这个，我觉得老将，因为我觉得老将应该面对这些的压力可能会相对来说小一点。比如说我们这个铅球项目的巩立姣，应该说，这次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希望能拿到这个铅球的这枚金牌，而且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他所有的竞技成绩的这种荣誉板之中，只差这一枚奥运会的金牌。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巩立姣的这种关注，我是特别的会去关注他。另外像跆拳道的这个吴京玉，也是妈妈级的选手，这个当了妈妈之后再次的复出，因为我前两天刚和这个侯坤一起也是做客了一个这个我们广播电视台这个冬奥纪实频道的这个冬奥奥运故事会的一个节目，也和他聊了。本来呢可能想着这次奥运如果没有疫情，他会带着他们的女儿 Glory 一块儿去到东京给这个妈妈去加油，但是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所以他们也只能是在北京来给这个吴京玉来加油。所以对于这个吴京玉来说的话，应该这也是一次应该说最后的站在奥运舞台上的这么一个机会，以及这么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说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同时也能展现能完自己一个圆满的这么一个奥运的梦。另外乒乓球这边像咱们马龙龙队 也是老将， 也是说对，可能荣誉板上这个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荣誉，如果拿到这枚奥运会的金牌之后，他的荣誉应该说是打破了诸多的这种记录。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些老将们来说，不仅值得我们尊重，更值得我们去期待。 好的，谢谢梁博，也预祝你们啊今天出行一切顺利。谢谢梁博。 好的，谢谢， 再见。 再见。 确实我们的这个记者虽然说是第一次参与到奥运会，但是之前的很多在每一次的奥运的这种大赛当中的采访，都是作为在前面的一个奥运周期的铺垫， 没错， 采访啊去做准备的。 是， 这些老将很值得关注，同时呢很多的新人也会成为这一次奥运会上我们的一些惊喜。 对啊，就是很多新人其实我们提前让预测出来有的是比较难的啊，因为新人必然得在这样大赛当中去磨练表现，然后他出了成绩之后大家可能更加的关注啊，所以我更加期待着新人好像一个闪光点突然蹦出来这一下啊，突然夺了一个特别好的成绩的时候啊，给大家带来惊喜啊，那会儿就会感觉到奥运会的一种奇妙了。 我们四位前去前方的记者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新老的搭档。 对， 有两位奥运的新兵， 哎， 还有两位奥运的老将 啊。 其中我们的李维平时是经常给大家带来中超、中甲还有 CBA 的消息， 排球，对， 排球啊。女排也是，女排男排都是李维关注的。 对， 他可是一位奥运的四朝元老了 啊，可不是嘛。马上我们把李维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维你好。 康老师你好，慧凡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聊的是说东京奥运会的优势项目啊，期待哪一个，但是我相信啊，我们的这个记者在准备采访的时候不只是关注优势项目啊，一些前优势项目，甚至好像感觉没有特别大优势的这个项目啊，也会分派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关注。那对于李维你来讲啊，你的这个精力是如何分配呢？ 其实我们这次也是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吧。当然我这边的话，其实我刚才你们也提到了，我的项目中包含了这个排球项目，那女排肯定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吧。因为确实我们女排应该说是不管从成绩上还是从精神层面上，都是我们特别期待看到的一个好的表现。所以我这次肯定会重点来关注这个女排的表现。当然了，你们刚才也说到，其实有老将有新人，其实我这次也期待吧，关注一些老将的表现。那在女排当中，闫妮的这个表现是特别期待的，因为闫妮为了这届奥运会真的又是坚持了五年，又多坚持了一年的时间，她的这个伤病是非常的严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咱们中国女排在她这个复工的位置上能够有一个更稳定的球员，所以说闫妮一直在坚持，带着伤坚持，所以这次他能不能跟中国女排继续一起卫冕冠军，我是特别期待。另外呢，就是咱们北京籍的乒乓球运动员马龙，那马龙我们也知道他已经拿到了三枚奥运会的金牌，两枚团体，一枚个人。那这届比赛他继续报名两项比赛，如果能够都获得金牌的话呢，他将和张怡宁一样成为这个双满贯的选手。那如果获得一枚金牌的话，也将超越王楠，成为中国乒乓球历史上 获得金牌数最多的运动员，所以说这两员老将的表现吧，我也会特别的关注。 关注这两名老将哈。当然这次的在你们的整个的这个采访报道计划当中，其实视频短视频的这种新媒体产品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其实我们都知道李维平时拍摄技术就很强啊，经常在朋友圈发的那个大片都是我们盗图的 啊 重要的材料， 就好像发那个图片直接就能够采用了是吧， 哎， 其他的媒体， 就是嗯，所以这一次李维在新媒体的产品上你的准备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确实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和尝试吧。我们广播记者啊，以前只带采访机就可以出门采访了。那现在我们也背了一些小型的，但是呢又很专业的这种视频的设备，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种视频的这种拍照或者是视频影像的这种内容吧。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体育广播的各种的这种全媒体的形式吧，来关注这届东京奥运会。我觉得，我争取给大家拍一些大家看不到的，或者说在广播里听到了但是需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话也通过视频和音频的两种方式吧，做一个很好的呈现。 好的，谢谢李维，也希望你们今天的出发都一切顺利，谢谢，再见， 再会。 好，刚才我们的两位记者啊，都是介绍了一下啊自己前去的要重点关注的一些运动员， 没错， 重点的项目， 能够听出我们记者还是这个比较的谨慎，对于一些项目的预测，都不想是提前的毒奶，这可以理解。 不像你似的，一下就把女篮都知道四强去了。 哎呀，看来我对于女篮的这个喜爱真的是这个溢于言表啊，这要不然我收回来吧，别毒奶了，是吧？ 好了，我们在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稍后第二时段再继续回来。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杨浦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第二时段我们进入到朝闻体坛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下午的中超的这个比赛当中，北京国安是0-0战平了金门虎，可能大家对于这一场比赛同样也是有着特别特别多想要聊的。 对，这个真的是一场闷平啊，天气是那么的闷热，比赛的这个场面打得是如此的沉闷，这个比分啊让大家感觉看了都饿，是吧？ 真是全场这种闷热的情况之下，又是很难去创造一些绝对的这种有效的进球机会。 对， 而且刚一开场咱们这边就出现了伤情了， 是 靳鹏翔，虽然说大家大靳对他的表现啊，尤其是在补赛当中的表现，还是觉得不能够特别的满意，但是主教练非常的信任他。 对呀， 开场之后靳鹏翔就受伤了，被我们的 U60 的泰妍换下来。 是 整场比赛咱们国安队的场面还是占据着一定优势的，尤其是玉宁，作为前面的这个尖兵，很多次的这种攻门的机会也是制造了一些威胁，但是都很难转化成一个有效的进攻的进球。 是仿佛巴坎布的快乐基因好像传给了玉宁一些，这场比赛的快乐足球了有点啊。当然呢，天津队是利用这个快攻多次赢得角球机会啊，也是跟国安队形成了一个相持。上半场的后段看到了张稀哲送出了妙传，但是王子铭面对门将斜射打偏了。这场比赛国安队全场打了19脚门， 啊，感觉这个离进球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啊，始终就是没进球。 嗯，所以这样的一场比赛之后，就尤其是在面对这种下午场， 对， 高温酷热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打开这种前场锋线上的感觉？ 嗯 啊，就包括这个中路跟前场之间的配合， 是， 不是前插之后马上就是往回回防回撤？ 对呀、啊，这个遇到不进球怎么办呢？ 嗯、 啊，最后时刻也看到了，把于大宝顶到攻击线上了， 让大宝都回到了锋线的位置上。 对，找找曾经的感觉，看能不能砸一下、嗯、啊！但是大宝也没能够最终解决问题。 嗯，包括巴坎布啊，现在也是在逐渐恢复的这个状态当中，也是替补上场。 对， 跟刚哥啊，王刚也是伤愈复出、 啊， 所以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调整，看得出比利奇是很希望、在接下来也通过这场比赛去对接下来的比赛有一些调整的这种步伐的。 没错啊，当然提到巴坎布了，有朋友眼睛挺尖的，笑说了、巴坎布哈哈哈哈都成了小胖了，还有朋友说这巴坎布肚子都呈现出来了。啊，确实，我这一看，我觉得我都比巴坎布好像要瘦一点啊，尤其在这镜头上，大家看我们镜头啊，今天我们这个全新的背景板在新浪微博的这个北京体育广播的视频当中啊，看到啊，尤其平时我跟慧凡一出现在一块儿的话，显得我稍微胖一点，但最近好像我瘦了一些，因此啊，这巴坎布显得更胖了。 啊，忙碌的闲人说，感觉玉宁有点着急，经常是发力过猛。这种高温炙热的天气之下， 没办法， 肯定球员们都是希望赶快的取得进球。 对， 如果能够拿到先机的话，基本上这个比赛就放心了一半。 而且就是这么热的天，出汗过多，电解质流失过多，人的这个就是肌肉掌控力啊就会下降。大家啊都有这样的一些印象，比如这几天您出门的话啊，在外边晒一晒，出了一身汗啊，您感觉怎么这个腿也没劲儿了啊，这个手感觉也不好使了啊，等等，可能会有中暑的这个迹象出现。啊，因此可能昨天我估计在场上好多球员都是中暑的感觉 啊，真是就基本上随时随地都希望进入到补水时间、啊。 对， 我们也在赛后来听一下大宝接受的采访。 今天比赛，我们创造出了机会，但是对手踢得很顽强嘛啊，我们在这个。如果说把握住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很遗憾吧，我们创造出几次绝佳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很遗憾没有赢下这场比赛吧。 因为今天也是天气非常的炎热，觉得这样一个炎热天气会不会影响到大家一个发挥？ 这个我们也没法说什么，对吧？这是听安排吧，对吧？安排这个点比赛，我们就得执行，对吧？可能比赛踢得不好看，观赏性差一点。但是比赛踢完了吧，大家都健康的踢完了。 也看到家里人说，周扒皮说、哎呀，这个看了一下前场的数据， 对， 真是半斤对八两，平了也不冤。所以全场比赛我们看到数据当中，国安是狂射了19脚，但是依然是没有办法取得进球。 对， 尤其是玉宁单刀啊，近距离的射门，很多次的机会都错过了。巴坎布的替补出场，能看到他经过了不仅是身体上的发福，身体的状态也不是最佳， 是、 很多的射门机会显得比较的绵软无力。 没错，而且这几天也看到了关于巴坎布的一些信儿啊，看到他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采访 啊、 他也是有所表述啊、说未来由于这个疫情的考量，包括与家人距离过远的这个考虑啊，未来就很有可能不在国安队继续效力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成为啊所谓低迷的一个原因啊？有可能人家这个心不是特别在球场上了。 不过总之这个状态必须要调整，因为下午场的比赛是我们去客观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全场比赛的控球率咱们这边已经接近70%了。8次射正，19次射门，金门虎只有7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国安依然是这个锋线显得无力，以及边后卫的这个传中质量也偏低，这都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我们也来连线了新浪体育的卡卡老师啊，请袁岩老师来分析一下。他还是觉得国安输在了天气以及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足。 中超联赛第六轮，北京国安队迎战老对手天津金门虎，0-0战平对手，这个确实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啊。毕竟是国安上一轮刚刚是2-1战胜了河北队，而金门虎呢，在今年年初发生这么一些状况啊，临时组队匆忙上阵。甚至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经济的支撑， 队员们心态啊、士气都会受了影响。包括这次在进赛区之前，一些原来的天津泰达球员还在微博上讨薪，所以说大家都觉得从哪方面好像国安应该战胜金门虎，但是实际上这场比赛金门虎我觉得表现出这个决心斗志应该是更强一些。所以说赛后啊，国安队的比利奇要说了，天津队表现出了他们的精神决心，这一分对天津队来说是公平的，确实是对于天津队来说，这场比赛他就是想在国安身上拿一分，防守非常硬朗也非常坚决啊。而对于国安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一方面是首先什么不可忽视天气，虽然说天气是公平，对两支球队来说是公平的，但是炎热的天气消耗体能的情况下，对于进攻一方可能是更不利的，对于防守一方可能他会投入更多的兵力在后场，他并不是说主要去寻求进攻，特别是随着比赛时间的流逝，他越打他可能越有信心，这种天气啊还有体能的打法对于可能天津队相对来说更有利。因为赛后其实比利奇再次强调对方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回收防守，回收防守，而这种情况下国安只能不断的加强进攻，反复的组织进攻，对于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然第二点不可否认，就是国安能够看出来还是在巴坎布刚刚恢复的情况下，我们前场还是缺少足够的射手。他也提到了张玉宁可能错过两次机会，张玉宁在下半场应该能够把两次机会转化成一次进球，但是说实话对于年轻的国产球员来说，他如果说出现两次机会就一定要把握住一次，那就不是一个中超球员了，那可能就是亚洲顶级球员了。对于咱们中超的前锋来说，出现个五次机会能把握住一次那就相当不错了啊。就是你不能对于队员过于苛求，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一天气，二是我们自己错失了把握门前的机会，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是这边荣成斋一句话总结，天儿太热没状态呀、啊。是这种天儿真的煎熬，所以这个赛程提前的安排，包括选择这个比赛的场地啊，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6306也说天津还是有把握机会抢点的能力的啊，那个第二外援传的球也很到位。尤其是他的这个新援到了之后，其实天津也是很有想法的，之前的第一阶段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也赢过球啊。 就所谓的送分童子， 对， 就是这天津队这么多年了啊，除了在这个跟国安以前都叫这个京津德比的时候，感觉是这个受关注度比较高。另外的一个就是在保级的时候啊，总能保级成功这么一个队，所以大家以往这个印象已经是固定了啊。没想到跟这么一个队，国安三分还没拿到。 对， 你看， 因为在整个的间歇期里，天津没少练体能，也没少补强。 你看， 风雨者说天津队补强了，咱们呢少了一堆人，又是下午场，这比赛。真的开赛前就知道他不好打。 是这边曼联说他也看到巴坎布胖了。您看是吧，这不是我们在这说他胖啊，确实是肉眼可见，如果一个这个足球运动员你能看出他胖，那他的相应的身体的运动机能啊下降会很明显啊。包括之前看到艾克森对吧，就是我们这个规划球员胖的这个非常明显，后来大家可能这个舆论的声音过大，然后他听到了，然后把这个肥都给减下来了。对， 四九成说，哎，想了一下，每赛季国安好像都会踢平一支降级球队。哎呀，天津有点危了，上次和国安踢平降级的可是深圳呐。 啊，这个难道也是一个所谓的魔咒吗？ 不过您忘了上个赛季了吗？ 对， 那当时还不叫金门虎呢啊！ 是 天津，那是多么的会掌握这个游戏的规则， 是 啊，所以不要为天津担心 啊，朋友多，而且呢，这个总能在最后时刻啊，这个上岸啊。当然，这个上赛季最厉害的什么，都已经是这个解散了，然后这什么那个联赛的这个审核啊都没过啊，后来又给拽回来了啊。所以天津这支球队啊，在中超当中确实是一个挺特殊的存在。 雪山漫游说天津的威胁球确实好像比咱们国安还多一点啊。我们是只有控球的时间占据着优势，还是这种无谓的倒脚吧。 对， 还有就后场跟前场之间的串联，传中的质量，这是我们一直以来一贯的一个问题。所以只是在昨天的这场比赛显得就更明显了一点。那看看昨天第六轮的苏州赛区的其他几场比赛，上港是 0-0，也是踢平了， 对， 战平了武汉，现在是位居赛区的榜首位置。申花是凭借着赵明剑的绝杀，也是很惊险的，3-2力克了大连人，让球队在苏州赛区暂时排在第二的位置。咱们赛前说两支上海的球队面对武汉跟大连的人的时候，应该还是优势相对明显的，你看没成想 是 一场踢平了，一场是逆转取胜的， 没错。所以这个我理解啊，一个是有天气这个原因，就让各支球队的这个实力啊，就尤其强队讲究技术的球队，你不会100%的发挥出来。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休赛期的间歇，有很多球员参加了这国家队的比赛和训练什么的，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状态上的影响。再有就是国脚众多的球队，国脚说实话也会多多少少为了未来的这国足的世预赛啊进行某些准备啊，因此你说在这样比赛本来就容易受伤的比赛啊，你在这 再加上高温的天气， 对啊， 下午场的安排， 那可不是嘛，再去很拼的话啊，这个我估计赛前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预期。 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第六轮的比赛当中，两场下午场的比赛都是一个0-0，互交白卷的平局，而对阵的双方呢都是强弱相对比较分明的，所以在这种高温的条件之下比赛，究竟球员啊还有教练组怎么能够一个是去赢得比赛，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 没错， 不要受伤病 啊。所以我突然想到一个仿佛有点矛盾的话，惠小凡，高温天气是爆冷的温床。 这个你要是说给一个外国人，他可能一下就懵了。中文博大精深 啊，对，所以这句话以后放到这个外语的这个外国人考中 国人汉语言考试里边， 对， 对， 这汉托的是吧？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原野对这种高温条件下比赛的分析啊，球队真是得加强轮换。 其实我们看第六轮，不仅仅是国安平了天津金门虎，上海海港平了武汉，然后昨天山东鲁能队也平球了，三支应该是传统强队吧，实力排面的比较强的球队都是一个球没有进。首先我就觉得联赛重新归来对于球员状态会有一些影响，即使有国脚在有外援在都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像国安跟海港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他们确实是发挥不太理想，可能对于这些球队来说，现在第一要寻找状态，第二可能也是说可能随着比赛和天气越来越炎热，比赛越深入，谁的板凳实力后会显示出来。前两场对方大家体能都是比较充沛的时候还能跟你扛一扛，但是对手啊实力弱的球队他也不是铁打的，他们体能也会受影响，而且会更浪费体能，当他们的体能消耗的比较累的时候，可能对于强队来说，我能换的人员更多，我能打比赛的人员更多，这个优势就会慢慢体现出来了。最后就是想谈谈这种高温比赛啊，这种天气下午4:30比赛确实有点不太人性化啊。但是对于双方球队来说都是公平的，如何避免这种天气下不出现伤病，第一肯定是要轮换队员，在赛前觉得自己如果说身体不好或者体能不济了就要轮换。你看今天金鹏翔打一打开场应该10分钟就受伤了，那其实我觉得金鹏翔可能后面比赛还有缺席事，就金鹏翔像昨天赛前就应该感觉出自己要是肌肉有一些疲劳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说出来，所以说队员一定要向教练汇报自己的真实情况。另外教练组医务组也要科学及时的掌握队员们这个身体情况，不要强弩的上阵。另外就是这种天气情况下要合理分配体能，我觉得目前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这是谁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极端现象，只能说边打边摸索了。 而且从第六轮的比赛啊重新回来之后，就是你会发现之前这种对于球队强弱的这种预测好像都不灵了， 对， 包括长春亚泰昨天不也1-2被河北给逆转了吗？ 是 河北现在不仅是内忧外患，其实人员上也缺兵少将，马尔康直接都上武汉三镇去了， 对呀， 但依然是通过昨天的这个梅米舍维奇啊后场的挑传到前场，然后丁海峰的插上，王秋明的跟进，还是本土球员 是 啊把这个比赛给拿下了2-1。 没错，惠小凡说的对，好像现在中超有点这格局又要发生一定的大变啊，就是稍微感觉弱一些的球队迎来了一定的机会了。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由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我们的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 嗯， 燃在东京 是 早晨的雄鸡唱响的板块，我们已经来到第30段了。还是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早上的时间段从7点 对 是一直延续到9点的，为大家加量不加价、 哎、没错啊，大家敞开了聊吧。啊，这个全自助啊，您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这是一个观点的这个大超市啊，您全自助，然后我们俩请客子是吧，给大家加精就相当于请客了 啊。是吗？ 对， 加精就算买单 啊。对，加精您可以抽奖啊，对吧，可以抽红包。 嗯，这活不错啊。 哎，是 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极速锐评，因为今天咱们是得聊一聊中国代表团的几大优势项目。 对 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在连线当中也都提到了六大王牌军，也叫六大传统的梦之队。 嗯， 尤其是跳水、乒乓球，这是绝对的优势，就看两个项目能不能全包揽。举重也是8个满额席位参赛， 嗯， 看能拿到几块牌啊。 是 羽毛球传统的项目，现在虽然说羽毛球这几年有所下滑，但是混双项目我们比较稳。 对， 女单呢有一定的机会，射击刚才康乐也说了，比较的偶然性很大， 有可能会跳。 嗯， 对， 到底怎么样啊？这个可能射击的首金还真是不好预测。体操项目我们在团体上，在男子的个人全能上、 嗯、 啊，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没错啊、所以这六大项目就是我们这个金牌奖牌的一个基石、嗯、如果这六大项目你把握住了，那这奥运会的这个感觉目标，金牌奖牌的目标就相对容易达成一些，然后其他的项目前优势项目再蹦出来一块啊等等的，那整体的这个成绩就会变得非常的好啊。当然我们也给各位盘点一下就各大项目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像乒乓球项目，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设立以来呢，到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为止，中国队是共赢得了32块金牌当中的28枚啊。这乒乓球是曾经丢过4枚，是1988年的丢了2块给当时的东道主韩国，另外1992年丢给瓦尔德内尔1块啊，再加上最近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候丢给韩国的柳承敏1块啊。 嗯，所以真的是我们突然一看，还真是有如小狼控说的，说感觉这一次奥运的成绩不能特别的乐观 哦、 因为发了一段英文，我直接给大家翻译吧 啊。 就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只要是在咱们界饼办的， 嗯、 好像咱都不能特别的乐观 啊。 嗯， 是。这个慧凡这翻译水平挺高的、啊、是 够接地气吧。 他还说什么最后一句话说我们，他说我们的这些 水平啊、 水平 都不是发挥的特别的理想 啊。对对对、是这意思。 所以呢这一次在乒乓球项目上就是如此， 没错、 还是中日之间的对决。为什么要设一个新项目混双呢？ 对呀、 就是为了去冲击中国军团的这种绝对实力。 没错、而且这六大项目当中有一些项目是直接跟东道主进行这个 PK 的话啊，这个的话就会有一定的悬念啊，因为东道主这个尽管比赛没有观众啊，但是人家还是这个主办方啊，大家都了解奥运会的这个东道主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这个加成的。 嗯，所以在乒乓球上面到底能不能包揽5金，这个最终的问号就要看看混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 开门红、嗯、是不是真的是能够把这个开门红拿到手里？ 对 啊，继续来听一下搜狐体育的专项记者郭健的分析啊，他也是多年的跟队国乒，他说混双的这一块金牌意义非常的重大、 嗯、 只要有了这一块，国乒包揽五金就没有问题了。 说到乒乓球这个项目呢，大家肯定都会想到刘国梁主席近期说的这个保三拼四争五这么一个目标。这个奥运会的目标呢，我想保三主要就是男女团体包括男子单打，这个拼四呢，这个四应该是女子单打，然后争五呢，这个五呢就是混合双打。可以看出来呢，混合双打作为这次东京奥运会新增的项目，又是乒乓球五个小项里面第一个决出金牌的项目呢，被寄予了厚望。而且混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一共只有16对选手，这样呢参加奥运会比赛的选手可以说实力相当或者是实力比较强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除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的许昕和刘诗雯之外，还有日本的伊藤美诚和水谷隼，包括中国香港的选手，包括中国台北的选手，这些都是具备了很强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顺利的拿到混双项目的金牌呢，我相信会令后面的比赛呢中国军团可以顺利不少。而且我想从队伍的整体实力和队员的个别的实力来看呢，中国乒乓球队无疑还是这种鹤立鸡群，比别人要高出一筹的这个态势。所以我相信他们包揽五金并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是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情况。 是这个乒乓球这个级别的这纯优势项目，咱们就不谦虚了，就全包圆、 嗯、 啊，那是大家的一个期待。 嗯，那另外一个也很有可能全包圆的，就是中国跳水队、哎、同样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一支梦之队。从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已经是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40枚奥运金牌了。 嗯， 东京奥运会上，因为经历了疫情啊，队伍也是多次进行了队内的测验，还有奥运选拔赛，运动员的状态也是始终在线的，因为这一支跳水梦之队、 嗯、 这就是世界最顶尖水平的代表。 没错啊，全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组成这样的一个实力战队、 嗯、 也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将会向全部的8块金牌发起冲击呀、 嗯、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这个跳水梦之队稳定性堪比国乒、啊、年龄结构也非常的合理。 跳水可以说是和这个乒乓球一样，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六大王牌主力项目里面最稳定的两个项目。我觉得这次非常非常看好跳水队。为什么呢？首先就跟这个乒乓球的情况一样，跳水队这次的领军人也是周继红，他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他呢具有丰富的无论是运动员的经验，还是教练员的经验，还是管理者的经验，他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战斗经验可以说。而且呢从历史上看，给中国体育代表团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成绩，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压阵呢，我觉得会让自己的队员心定不少。另外虽然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呢，可能我们的阵容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但现在整体阵容方面既有老将压阵，比如像这个陈艾森啊，比如像施廷茂这样的老将，也有年轻的像全红婵这样中国体育代表团里最年轻的运动员，可以说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这么一个阵容。这个老中青结合的阵容呢，可以保证整个团队在全部的奥运会的比赛里呢，既有一定的冲劲儿，也有一定的这种稳定性。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跳水项目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能够保证在无论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什么样情况发生下，都会有领军人物，有这种定海神针的人存在。另外呢，也有新人不断地涌现出来，这种良好的这种新老交替、新陈代谢的态势，对于中国跳水队实现包揽，实现一个新的突破，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外咱们再说说中国举重队啊，6月中上旬就公布了有2位奥运冠军吕小军和石智勇来领衔的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名单啊、但是呢女子奥运冠军邓薇因伤落选了。本届奥运会中国队的是老将压阵新人担纲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入选奥运名单的8人全部都是亚锦赛的冠军得主啊、也属于是超强实力的一支球队，所谓的硬核当中的硬核了。 嗯，真的是8个满额参赛席位啊，又是这么多的冠军得主。因为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就是以5金2银的成绩， 嗯 啊，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成绩。虽然成绩单上比伦敦奥运会多了一块银牌，但是某些级别的比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离奇的失误啊，导致煮熟的鸭子飞了。 是， 所以也是带着里约的这种遗憾吧，中国举重队在东京势必是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而中国羽毛球队啊，男单、女单、女双、混双四个项目上满额的参赛资格，最稳的当然是混双了。 嗯， 男双只有一对组合拿到了资格，基本上男双项目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那相比之下，混双还有女单夺金的希望是最大的。那女单当中的陈雨菲，能不能拿到这一块金牌，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郭健的分析。 在羽毛球方面呢，这次可以说是一个以老带新的阵容，老将呢就是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男单金牌得主陈龙，另外一些运动员呢都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但说实话，像这个无论是贾一凡、陈清晨啊，还是像这个混双的这个黄雅琼和郑思维啊，他们都是在世界有很好的排名，尤其是混双方面排名非常高的选手，而且也拿过世锦赛的冠军。这次呢，我看很多人都把这个羽毛球夺金的重点放在了这个女单和这个混双上。混双可以说是双保险，中国两对组合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具备了非常强的实力，尤其是郑思维和黄雅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都没有输过球，可以说创造了这个世界羽联的一个记录，所以这块呢看好他们是无可厚非的。包括我们另外一对选手呢也具备了很强的实力。至于女单方面呢，随着这个西班牙卫冕冠军马林的退赛呢，呈现出一种这个群雄并起，大家你追我夺这么一种局面，可能没有一个人具备有超一流的实力。我现在看国外的一些预测呢，把这个中国的陈雨菲和中国台北的戴资颖排在这个女单最有可能夺冠的两名选手之列。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呢各有特点，陈雨菲呢她是近期成长的非常快，从一名年轻选手很快就跻身成为可以同世界顶尖选手较量的这么一个运动员，现在排名世界第二的这么一个成绩。我看很多很多的这个无论是网站啊还是媒体啊，对于他的表现都是充满了期待，有可能他会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给中国的羽毛球迷和中国体育迷带来一定的惊喜。戴资颖呢可以说在这个世界羽坛女子方面呢也是雄霸世界排名第一很多年，但是呢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赛里面表现不是特别稳定，不是特别理想，现在还没有一个大赛的金牌入账，所以这是他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其实除了这个女单和这个混双之外呢，在其他几个项目里面，我们也不能说中国选手呢就处于一个绝对的下风。比如包括像陈龙和石宇奇在男单方面呢，无论是日本东道主选手桃田贤斗，还是像这个丹麦的这个双保险安塞龙安东森，包括像这个印尼的金廷等等，他们面对我们这两名选手也不是说有绝对的实力能够战而胜之，所以我觉得其他几个项目的这个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如果我们能够站稳脚跟勇于拼，就像这个苟仲文局长提出的这个敢拼不怂，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甚至会给国人带来一定的惊喜。 这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几支梦之队啊。那稍后在第四时段的时候，我们在八点半之后啊，还会说到射击和举重这两个项目。刚才康乐说女篮、你给女篮定了一个目标是进入到奥运会 四强。不，我收回，我可以收回吗？ 哎呀，真是，你这话已经出来了 啊，就是 一言既出啊， 驷马难追。 是啊， 行，那我就给女篮定目标啊，就是四强，争取进四强。 这跟你一样的，还有一位叫国际篮联的女篮专家。 哎呦， 但他这名儿呢，让我看了之后心里为女篮捏把汗。他叫保罗 啊， 他叫 是。你想到哪个保罗？ 我想到了那一只 章鱼， 章鱼保罗、 章鱼哥、 他叫保罗啊。他说对女篮十二支球队的实力做了一分析，他的观点跟你一致。说中国女篮实力能排第四。 你看 啊，根据他的分析，这前十二啊，就是分别是美国、塞尔维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女篮。 对， 后边才是比利时、 你看 法国、西班牙这些欧洲球队，日本女篮就更排在后边了。像加拿大呀、尼日利亚以及咱们中国女篮的小组赛对手波多黎各，是仅仅排在倒数第二的位置。 是，当然他关注的这个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不只是说中国队 女篮的阵容非常的完整，而且新老搭配已经是这个新老交替完美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搭配了啊，就是不像之前我们在上一届奥运会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现在年龄段都非常非常的合理。 嗯， 而且呢他也认为说中国女篮在去年的贝尔格莱德进行的这个国际篮联女篮奥运的资格赛当中保持不败这样的一个战绩也说明了这支球队的一个实力。另外我还想加几点啊，再有一个就是这支球队长期在集训啊，在疫情现在的情况之下能够长期的集训，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非常非常的默契啊，体能看到了中国女篮前几天的一个这个宣传片， 嗯 啊，也看到了这女篮姑娘们这体能没少练啊， 嗯，尤其是在跟男篮的青年队 啊， 哎， 不停的在磨练。 你看， 嗯 啊，就是以至于队员们之前也说了，都忘记了跟女孩打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了。所以说，能不能到奥运会的时候，咱们女篮来一个小小的降维打击啊？ 嗯，真的，这一次的女篮的阵容当中，新老搭档啊，李梦， 嗯 啊，还有像韩旭啊， 对， 李月茹啊，啊，他们相对啊更年轻一些，邵婷这是作为老将了， 是。当然这是对于女篮的一个期待。我们小组当中呢除了澳大利亚这个小组最强的球队分到一块儿之外，还有这比利时，比利时队应该是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了啊。但是波多黎各呢这个实力就我这个多年的观察好像现在不足以挑战中国女篮，当然比赛就是一场一场去打的，饭也是一口一口吃的 啊。一号线说咱也不是没赢过像西班牙澳大利亚进前四， 赢过， 有点保守了 啊，赢过，近两年这俩队咱都拿下过， 咱都拿下过。 对， 周扒皮也说女篮四强有戏啊，看到许立民指导都坐着轮椅出征，不仅四强，咱还得奔着牌去。Kelvin 家里人说许指导，哎呀，看到许指导脸上的皱纹好像又多了一些，脚还受伤了，昨天出征的那个照片。看得心疼。 对，许立民指导确实把他的这个所有的心血都贡献给了女篮，之前是呕心沥血带北京首钢女篮啊，他在时候是给首钢女篮赢了三个总冠军，之后到国家队了，然后把亚洲冠军重新给拿回来了啊，这个世界杯上得了前六的好的成绩，这回参加奥运会很多人真的是有超高的期待。 所以对于这样的咱们三大球当中啊，女篮真是给我们一张名片， 对， 而且是带着三大球的很大的希望， 没错， 去到的东京 啊。尤其这次篮球，以往我们说这个篮协主席像姚明啊，他会压阵的话，都是陪着男篮，对吧？啊，这一次 男篮没进啊， 啊，对呀，五人男篮没进，这次专门是姚主席陪着女篮去的这个东京奥运会，所以说中国篮球这一块在奥运会上主要还是得看中国女篮了 啊。Kelvin 说不是皱纹，是鬓角的白发 啊，皱纹也多了， 皱纹确实，您 对 我都放大看啊， 是 真的是许立民指导为了女篮这支队伍操碎了心， 是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毁，这腿是吧，希望许指导这个腿上的伤并无大碍。 还有家里人说去年落选赛赢西班牙的那场看的还是挺揪心的，尤其是幸亏最后邵婷的两个罚球把这个比赛给拉回来了。 对，所以这一次也是中国女篮这几个老将像这个邵婷和李梦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国际大赛的经验，另外在 WCB 的女篮联赛当中多次证明自己啊，邵婷这不用说了，也曾经去 NBA 内屋打过球，这是中国女篮现在经验最丰富的老将。另外李梦外号叫做这个女篮当中的勒布朗詹姆斯啊，多有冲击力啊。 小盘子说他觉得东京奥运会会是一届相对啊就不是完全实力去左右的机会，会是一届可能弱者的机会，没有观众的助威，安静的赛场，个别强手的缺席，一定会出现许多意外 啊， 所以出征就是机会，出征就有机会。 哎，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这一次隔的时间太长了，胡晓凡 五年的周期， 对呀，有很多的这个对手啊最近都没照面过啊，就是很多比如说实力很强的你是在明面上，但是呢在这个灯光之下，在旁边很多潜伏的竞争者啊，可能这个就是是一个机会啊，您说的有道理。 刚才还有一位家里人说哎呦怎么不说说三人的男女篮球啊， 我们马上就说说昨天 对 中国三人篮球队也是启程前往日本了，男队要力争好成绩，而女队向着奥运奖牌的目标而努力。来听听我们的记者王毅带来的报道。 昨天中国三人篮球队启程前往日本，男篮最终的四人组合是胡金秋、高诗妍、李浩南和严鹏，女篮四人名单则是张芷婷、杨舒瑜、王丽丽和万纪元。男篮核心胡金秋代表队员们表示，此次出征东京要团结一心，打出球队的特点。 大家团结一心，然后球队的凝聚力包括团结力都特别的强，大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做好自己，打出团队的特点，摆平好心态吧，心态决定一切，全力以赴的去拼对手，期待与世界的强队去交手，打出球队的风格与特点，展现出球队的精气神，希望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由于在出征之前名单的变动，三人男队备受关注，但是考虑到欧洲强队环伺，男队主教练刘震表示，本届奥运会的目标是放下包袱，充分展示自己。 目前为止就是说从六月份开始，然后呢准备了三站的那个奥运之前的热身赛，一个是上海站，一个是张家港站，一个是成都站，通过这些比赛呢找出自己队内现在存在的问题，还有就是优选出最好的队员，然后呢再就是这段时间呢也利用好这个外籍陪练吧，把所有的这个对手一些技术特点，一些球队的体系进行更好的去备战吧。我们的目标呢基本上就用最好的一个精神状态，最好的这种竞技状态，然后到奥运赛场上来展现我们这个中国三对三男篮的这种实力吧。 相比于男队，三人女篮作为2019年世界杯冠军更加值得期待，但是由于伤病等方面的原因，吴迪、江佳音等队员无缘东京，此次出征两年前的冠军阵容只有张芷婷一人。女队主教练许佳敏表示，全新的阵容，全新的赛制，对于女队来说，东京奥运会充满挑战。 我们已经集训了很长时间了，真的从2020年开始，我们已经准备了小两年的时间。当然在集训期间，我们也针对了一些奥运对手的一些实际情况的一些模拟啊，球员的身体状态的一些调整。奥运会的话，因为对三人篮球来说它是第一次入奥，不同的新的赛制，完全是没有碰到过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对手，包括我们自己的阵容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那么作为球队来说，是要准备好各种各样的困难，充分的去做好自己的准备，去迎接奥运会的挑战。 本届奥运会三人篮球比赛将在24号打响，进行单循环赛，每天两场比赛。27号进行四分之一决赛，28号将会产生最终的冠军。男队将力争好成绩，女队则向着奥运奖牌的目标而努力。 是，我们听到刚才介绍三人篮球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名单啊，大多数也都是这个职业联赛 CBA 和 WCBA 当中的有名上将。 是，所以这一次对于三人篮球这个新入奥的项目， 对， 大家伙也继续去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这看奥运会很重要的，除了要关注这些争金的项目，就是大球项目，这是必看的。 没错， 家里人说，女足的姑娘们也是很让人期待的呀。 哎，是， 而且女足姑娘们的小组赛是最先开始的啊。 对， 明天7月21号，女足的小组赛就开始，一上来就要面对巴西。 哎，是，所以中国女足啊，这一次。大家还记得啊，进奥运会有多么的难，是吧？跟韩国队那个比赛打着跌宕起伏，而这个名单产生之后了，大家也有一定的这个讨论啊。现在到了东京之后了啊，我们祝愿中国女篮啊，就像我们今天惠小凡跟我穿着衣服一样这么红啊，能够开门红啊，一直红下去。 那今天的中国红英国英雄会的人物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马拉松游泳运动员欣欣啊，曾经在里约奥运会拿到女子马拉松游泳的第四名。 距离奥运赛场的新兴项目马拉松游泳，在2008年首次在奥运会中亮相。马拉松游泳全长10公里，在公开水域进行，运动员在比赛中很容易受到潮汐和水流的影响，胜负取决于运动员的比赛策略和身体素质。选手们需要对不断变化的比赛条件及时做出反应。马拉松游泳在中国起步较晚，直到里约奥运周期，中国游泳队才组建起了马拉松游泳组。2016年的里约，当时不满20岁的欣欣首次参加奥运会，靠着一股拼劲儿拿到了女子马拉松游泳的第四名，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回过头来看那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时候 自己就是完全是靠着一股拼劲儿。你要说经验，我现在来说，那时候可以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但是现在要丰富的多了。我那时候能拿到第四，可能就是靠我最后的意志品质。 出生于1996年的山东姑娘欣欣，曾经是一名优秀的长距离游泳选手。2013年全运会，欣欣拿到了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在今项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决赛中，欣欣也拿到了金牌。正是这次夺冠，让欣欣从泳池走向了公开水域，赛道也从800米延长到了1万米。 为什么我要练呢？因为就是因为太难，就是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练这个项目，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这个项目留给了我更多的机会。 里约奥运会后，欣欣专攻马拉松游泳。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中，欣欣再次实现了突破。她从最慢时第41位一路超越到第一，夺得金牌。赛后团队才发现，只顾专注于比赛而忘了带领奖服。欣欣的体能教练杰克说道：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没想到我们拿冠军了，没带衣服啊。 夺冠后的欣欣展露出了小女孩的一面。 我的脸抽筋了， 一定要起 来。哇，现在我感觉我太高兴了，我们竟然是冠军了。 2020年底，欣欣再度来到云南昆明展开冬训，强化有氧训练。在高原的游泳馆内，欣欣每天的训练量几乎是其他室内长距离运动员的2倍，达到15公里。克服了高原反应和肩上的困扰，欣欣完成了高原的训练。2021年3月27号，欣欣参加了全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男子10公里的项目，和142名男选手同场竞技。为的是找到和国际选手对抗的感觉。欣欣的教练金浩说： 应该是说作为一个奥运会之前的一个演练练兵吧，因为男子的整体的这种速度啊、水平啊、包括对抗啊、包括人数都会更多，比赛也会更加的激烈。 比赛中，欣欣丝毫不落下风，最终取得了第13名，仅落后冠军男选手20秒钟。 其实有很多选手，我确实是训练能力跟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因为在泳池我的绝对速度是不如他们的，我的训练能力也是不如他高的。那我最后能比好多男生快，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他们觉得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然后可能就是觉得没有信心了。那我不一样，我即使是整场比赛就是不放弃，无论我在哪里，哪怕我被第一集团落开了，我在第二集团，那我也是比的一场精神比赛吧。 充分的准备、强大的意志力和不放弃的精神，给了欣欣足够的自信心，让欣欣对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充满了期待。他毫不讳言对奥运金牌的渴望。 我现在是特别特别想要，因为从这一段的训练就可以看出，就是我比之前的训练要积极很多。我觉得我有这个机会，当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再拼一把。你再去想拼一把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离你特别近，离你特别近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那这个东西也有可能是我的。只要我有足够的自信，然后比赛中正常的发挥，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太大。 8月4号，欣欣将在台场海滨公园对奥运金牌发起冲击，期待欣欣能够圆梦。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三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四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语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北京时间的8:31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人在东京》早晨的雄鸡唱晓板块啊。我是慧凡， 我是康乐。今天咱俩穿的就挺燃的，是吧？大家通过视频直播能看到，慧小凡和康乐俩人都穿一身红色的衣服啊，相当的喜庆。 而且我们现在直播间里又来了两位新的嘉宾啊，两位东京奥运会的吉祥物。 是，这个吉祥物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确实挺卡哇伊的 啊，真非常萌。 对， 刚才还有家里人问这吉祥物我送吗？ 这个咱们先摆几天再说吧。 是啊，真是。您知道现在能拿到一份东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也是很不容易的。 没错，这可是稀罕物啊。当然这个在我们直播间现在这个大灯已经亮起了，刚才试了一下灯光给我们俩晃的是吧。就是差点想说要不要戴一个墨镜上节目啊。这个确实是灯光一晃，直播间的效果非常不错，所以大家请光临我们的新浪直播的这个视频的这直播，非常的高清。另外在听听 FM 上边大家聊得也非常的燃啊，大家都就两个话题，一个是说国安的这场比赛0-0打平了天津队啊，如何解决锋无力，另外也在聊中国代表团的优势项目，各位最期待谁的表现。 想问问各位嘉宾，这个时段啊，因为平时我们日常的节目都是8:30就结束了， 哎，对， 这个时段大家伙还在吗？在的请扣一。 是，哎，大家 让我们看见啊， 签到一下， 都还在呢。而且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关注运动员的表现，同时也得给大家伙想想啊，怎么能让大家在关注奥运的同时玩的也非常的开心？ 没错，这个就是最好能跟咱们体育广播的这个主持人进行互动啊，怎么？咱比点什么呢，是吧？大赛运动员在前边是这个争金夺银啊，比拼非常的激烈啊，咱们在后方也得比试比试。 所以怎么比试啊，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来比试，我们最近也是绞尽了脑汁。 没错， 尤其是康乐，哎呀，这个真是各种各样的脑洞大开，给大家想了一种方式。 是啊，这个就叫做奥特曼大挑战。什么叫奥特曼啊？ 是有冲击波的那个奥特曼吗？ 是，这是那个的谐音，同时呢，也是跟东京奥运会有一个相连接啊，对吧？这奥特曼啊，是日本的这个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这个属于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另外，我们说这个奥特曼什么意思呢？就是奥运特别人，或者说奥运特别人类， 奥运特别人类， 对， 怎么理解 啊？就是在奥运会期间，就是咱俩能不能化身这个奥运特别人类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奥运知识啊，同时呢，也跟大家 PK 一下啊， 尤其是我们的奥运的这些主要的项目啊， 没错， 平时我们是看运动员在场上啊去力拼好成绩， 是。 那如果把这个项目转化成咱们可以玩起来的， 对呀， 有娱乐性的，更平民一点的一种感觉， 没错， 那大家伙也来挑战我们， 没错啊，比如说啊，您喜欢乒乓球的话啊，咱们就俩人对打，这比较难啊。但是您这比如说颠球啊，这个啊，您能颠多少个啊？花式的颠球啊，咱们可以进行一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比拼啊。比如在这个体育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这个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啊，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 哎呦，我是曼联，说这奥特曼。第一个想到就是迪迦呀， 哎呦，啊是啊，您又暴露自己的年龄段了。 Kelvin 说都几岁了还奥特曼，我跟您说，奥特曼我发现了，对于男生来讲啊，就是永远都是大男孩的最爱， 是， 甭管到什么岁数了，依然是一看到奥特曼，那好像就是唤起了一种内心的那个小少年一样。 是，好像从两岁开始，然后到这个稍微大男孩一点，好像都挺喜欢这个奥特曼，所以我们今天起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就叫做奥特曼大挑战啊。在奥运期间，欢迎各位跟我们体育广播的主持人进行这个有趣的挑战。 我来吧，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哎，所以大家伙儿就敬请期待吧啊，在我们这个奥特曼啊大挑战的环节，也跟大家一起来玩起来。继续来到我们的今天两个话题互动当中，尤其咱说说国安啊，0-0战平了金门虎，国安怎么去解决这个锋线无力的问题？刚才有很多家里人觉得看了这个结果，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是， 但是看了过程之后，觉得哎。也就勉强接受吧。 是啊，可能人家天津队赛后也觉得难以接受啊，说这 天津不会，这一分顶三分 啊，能在国安身上拿一分，又是在一个真的是高强度的这种高温的比拼之下， 对， 天津心里一定是很满意了 啊。但是我觉得我这么想的，就是天津啊，可算看到这个感觉，国安队啊，这个。没长牙，就是这个锋线 啊，对， 锋线这牙好像是没带这个牙， 缺少尖刀型的人物 啊，对，尤其天津队啊，本来这个肉就是这个比较的梗啊，这比较难嚼的，所以说你这前锋还不给力啊，所以他们也没有把握住机会啊，一场0-0的平局，大家是如何想这场比赛的？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原野的分析啊，尤其是对于这种下午场的比赛。那之后咱们还有呢，一共在这个这一阶段有三场下午场比赛，这才第一场， 是 所以面对这样的高温的天气啊，怎么去解决战术上的一些问题啊，让我们的前场能够灵动起来。原野说其实国安可以尝试一下打防反啊。 当然了，我们接下来可能面对其他对手，很多对手都会面对国安这么打，你不管怎么说，大家认为你国安就是一支强队，包括你接下来面对武汉呐、面对长春亚泰呀，对手还是会打出防守反击这么一个阵型。那我们要加强火力，在战术上、人员上怎么调整呢？其实人员上现在调整空间不大，已经最强阵容都在了。这场比赛我们看上一场战胜河北队的主力大部分都出场了，你像张稀哲呀、于大宝啊、李磊、于洋、池中国，包括靳鹏翔，还有张玉宁。都是连续两场比赛打满90分钟，这个消耗还是挺大的，看得出比利奇还是希望能在他们体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多打一些比赛。而下一场我说连续第三场比赛还是下午比赛，刚才我说的这些人会不会都首发，我觉得不一定了，所以说在人员上现在调整的空间不大，本身我们就缺失人员，其实之前我们分析了，我们缺少比埃拉、奥古斯托、李敏在三大外援，加上费南多四名外援，又缺少朴成、王刚这些国内球员，可能对咱本身影响就非常大，在进行轮换的情况下，现在下一场人员可能要比前两场更艰难，那我觉得我们不排除在战术上可能就不行的话，我们也打打防守反击呀，也采取一种比较节省体能的办法啊。然后前场我们说派年轻人队员啊，像这个刘国博、曹永静，或者像巴坎布，这个下一场体能能够恢复的情况下，让巴坎布在前面打反击吧，我们也打反击。因为在这种极端天气情况下，你首先要保证不输球，输球的话可能对球队影响更大，那我们打反击也许对手 当他们耐不住寂寞压出来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就有一些好处了。如果说我们总是尝试着打阵地战去狂压进攻，可能我觉得反而会给对方留下可乘之机。这个战术上面对不同的对手，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科学的选择。 这边唯有战斗也说，国安呀，这也不是前锋一人的问题啊， 是， 而是破密防的问题。边路扯不开，人中路恨不能放八个， 对， 玉宁可劲儿的往里凿，他也凿不动啊。 没错， 这边路也一直以来是我们的一个顽疾了。 是啊，尤其这个传中质量，你感觉传中那个相当于给人解围了。 是啊， 那这传的这个效率过于的低下啊，再加上咱们前锋一旦这场比赛没赶上点儿。越踢越不进啊，然后这越踢越没自信的话，那这比赛可不就是0-0这样的局面吗？ 对，而且越踢越消耗体能。 对， 深秋说昨儿这球，第一索萨的节奏还是比较慢啊，第二就是金泰妍上场感觉一下子踏实了不少，第三呢感觉张弛最后踢的自己都已经很无奈了。 是当然索萨大家不用有特别高的期待啊，他在创造力上肯定跟奥古比埃拉这是没法比的啊。只不过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比利奇说为什么马上把他给定下来啊，认为他在试训当中这个身体的状态这个拼抢能力什么都非常好，觉得这个队员行，中场来了是一个狠人以这样的角度去用的。但是你说像奥古比埃拉这个来回的严丝合缝的进行这个中场的这个 调度， 对调度啊、传控什么的这个对他是高要求了。 托尼韦说这次同意卡卡老师啊，中场因为咱现在已经缺少了奥比的连线，打不来传控，只有能组织的有且只有西哲，而西哲呢你又不能场场都用，一个是节省西哲的体力，还得保护西哲不能受伤病啊， 是， 还得为了12强赛做准备，所以是不是换一种思路啊？我们也打打防反 啊，防反这个，顾问之前多期节目就聊过，能不能咱们也学学防反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因为队员们打习惯了这种传控的这个足球你突然让他防反防反呢，就是把中场什么让给对方了。这个关我觉得尤其后防线你打防反的后防线你得非常的踏实才行现在的后防线我觉得还是有隐患的。 真的我们在几条战线上锋线、中场还有后防其实都是有着一些问题，所以就看比利奇怎么一方面还得通过人员的轮换， 没错， 让大家都稍稍的去缓和一下，避免伤病，还有就是在战术调整上面对不同的对手但星期四 是 面对长春亚泰的时候，亚泰也输球了 啊， 1-2输给了河北。 对呀， 所以星期四这场球会怎么样啊？ 嗯， 亚泰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出战？我个人还是持一个相对保守的姿态，我觉得不好打，依然不好打 啊。那你这个观点不是很天鹰？ 那 就刚才有人 Q 天鹰一下，说这天鹰怎么没出来？这应该让他出来说一说。昨儿个说了。对，确实现在中超真的感觉是强弱对比没有以前那么的悬殊了。惠亚凡以前你觉得像国安打天津打亚泰这个队那肯定能赢，而且场面占绝大的优势，而但现在由于外援的缺失种种的原因呢真的是不好猜了。 Winter 说老朴是不是差不多也可以上场了，目前现在的体能的状况、身体恢复的情况是具备上场的要求了 对， 就看比利奇怎么用人了。 是，托尼韦说了，没有奥古和比埃拉，王刚的威力下降50%是王刚在边路这俩翅膀他得有隐形的翅膀，这个就是这个奥古和比埃拉给他分球你不给他分球，他也没那个机会向前插再加上天这么热你说王刚总这么跑来跑去的，我估计他也受不了。 另外零八格说，记得昨儿还有专家以为跟天津可以轮换一下人员就拿下了，得结果人也没轮也没拿下，但条件那么恶劣，队员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对，老亨特也说感觉大伙这个再拼点防守时要逼上去贴紧了他觉得这个让对手过于从容做动作这方面是要提升的，但是已经多次提到了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站那块您就觉得大汗淋漓就要中暑的情况之下再贴一块我估计得粘上这贴 哎呀 粘上了。 一号线说打亚太可以接受平局，但是绝不能输 啊。 对呀，他是这样的一个语气。不过对方是人家是五外援都在呢。 对呀、啊， 别看跟河北打的就是一点都不像亚太。 嗯， 一号线刚才还说亚太怎么跟河北打的，感觉亚太欠薪似的 啊， 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是，谁欠薪谁知道。 嗯 啊，反正这个各俱乐部可能有俱乐部也拿这个跟队员说了啊，你看那个俱乐部都欠薪了，人家踢的还那么卖力，你们再不努力的话。我们也跟他们学欠薪得了。 嗯，老兵新传说星期四打长春亚泰真是一场遭遇战，应该说是很不好打。 嗯、对。 小坏包说打防反得有边锋有速度啊，咱国安现在这不就是边路的问题吗？ 对呀、啊。 嗯。 是边路，这个是足球比赛啊，边路是拓展空间、撕裂对方防线最好的一个手段，打边儿，然后啊、不一定是这个下底传中就争高球。之前我们研讨过这个问题，下底之后打倒三角，然后抽那么一脚，这是巴萨等等这些强队最喜欢用的这个战术，效率非常的高。所以国安把这一块加强了，那进球就来了。 我们的另外一个话题也是说到了东京奥运会的优势项目当中啊，您最期待谁的表现？前面的几个时段我们分析了一些强大的梦之队， 嗯 啊，当然举重项目和射击项目也是非常受关注的。那举重，郭健啊最关注的是女将侯智慧，而射击呢，他觉得偶然性比较大，这首金的预测还真是不好说。 说到这个举重项目呢，我最关注的肯定是这个女子49公斤级的这个侯智慧啊，我想了解这个中国体育了解举重的朋友都知道，在这个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也是在临阵换将，可以说侯智慧没有最终没有能够获得参加这个奥运会比赛的资格，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在这5年之中，无论是通过大型的锦标赛，还是通过相对小一些的亚洲的比赛和国内的比赛来看呢，侯智慧一直保持了女子49公斤级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的这么一种态势。我觉得能够在5年前里约奥运会上被临时换下的这种对于自己的心理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竞技状态，这说明他的心理之强大，也说明了他对于奥运会，对于实现自己运动成绩，包括整个运动生涯目标的这种渴望和坚定性。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最看好侯智慧的一个原因。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射击方面呢，可能偶然性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这个如果万一我们的年轻的女选手有一些失手或者意外出现的话，我们就要看侯智慧她在这种自己拥有一种绝对实力的情况下，能不能够为中国代表团带来一个开门红。所以我对侯智慧在女子49公斤级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从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来看呢，射击项目一直承担着为中国夺取首金的这么一个非常光荣但要十分艰巨的任务。远的是1984年徐海峰拿到的这个中国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近的呢像连续的有5届的这个奥运会都是由射击取下了首金。但考虑到射击的它本身的这个运动的一些特质呢，它也是中国奥运6大王牌主力项目中最难预测的一个项目。这次呢在这个女子10米气步枪这个奥运首金这个项目里呢，中国派出了来自浙江的杨倩和王璐瑶，应该说两个人在近期呢都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竞技状态，包括近期的成绩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考虑到射击现在所采用的这种决赛一轮淘汰一个人的这种相当残酷的这个赛制，包括大家面对东京奥运会这个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可能会有些特别的要求，特别的防控措施，包括整个场馆的适应，包括对手的一些情况，现在都不是特别明了的情况下呢，所以说实话，首金的预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在这里只能希望两位中国运动员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射击项目超越这个2016年里约的张梦雪的那个唯一一枚金牌，我相信这个是应该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本身就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在2016年呢，是发挥的实在是可能是太不好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相信，射击这个项目应该能够超越2016年的成绩。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拿到这个中国代表团的首金。